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Hey, 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飯啦。咁咧，大家咧今日見唔到阿劉世良，因為咧佢有事在身咧，今日就唔可以參與錄影政治咖喱飯。咁所以咧，我特別請咗一位特別嘅嘉賓主持阿任啟邦。 Hello， 大家好。 新民主同盟嘅大埔區議員，亦都係呢屆區議會選舉嘅票王啊。咁咧就同我哋一起做今晚嘅節目。咁啊，節目未開始之前咧，我都即係多謝各位城寨人啊。即係城寨朋友咧，上個禮拜六，即係7月1日，20周年嘅主權移交嚇，咁啊參加7/20遊行咧，同其他嘅城寨朋友咧，一大班啊，即係攞住啊釋放劉曉波嘅一個示威請願嘅一個嘅標語咁樣咧，係去即係向國際社會啦，向香港人啦，特區社會、北京政府咧，係去即係表達我哋要求釋放劉曉波呢個共同嘅意願啊。咁今日啊，呢個7月7日咧，就歐洲議會通過了一個緊急議案，就促請中共要立即釋放劉曉波，讓劉曉波和劉霞可以選擇，即自由選擇去哪個國家去接受這個治療。 據了解都有些、即德國啦，以及即歐洲那邊的國家的一啲 醫生或者專家咧，其實都已經去了、即呢個沈陽啦。不過就我諗而家即我哋都啱啱聽到新聞所講咧、就話已經即而家國內嘅即大陸裏邊嘅醫生咧，已經唔再用一啲所謂入侵性或者即具治療性嘅藥物，可能而家講緊你啲舒緩，譬如舒緩佢痛楚啊咁。即其實咧，佢阿劉曉波個即生命咧就危在旦夕，在呢、這個即係可以咁講啦，即係一個比較後嘅階段嘅時候咧、即係中共係應該要立即釋放即係劉曉波，令到佢可能會唔會喺外地喺外國裏邊咧治療嘅時候會有一個即係奇蹟出現啦，或者係延長佢嘅生命啦咁樣。 係啊，香港人同埋國際社會會繼續關注嘅嚇。咁咧就請到阿任啟邦嚟咧，咁當然咧就想問一問阿任啟邦啦。琴日咧就喺大埔區議會，你哋即係聯同埋其他民主派嘅大埔區議員咧，就有一啲議會抗爭係咪啊？係 嚇。大埔區議會咧，就其實而家個形勢咧就有21名嘅議員啦。民主派的員就得6個，咁但係咧，尋日 三分一都冇。 咁但係因為尋日嘅會議咧，就都好冗長，因為有兩個處長，包括食環署同埋環保署嘅署長嚟到，亦都咧係有討論呢、這、一個即係大埔早排咧就呢個斬樹殺咗路鳥嘅議案，所以咧就尋日最喺近尾聲嘅時候咧，有一啲嘅撥款，包括咧係國慶嘅撥款咧，係擺到上嚟即係區議會咧。是要通過 咁、快要串國慶啦，係 咁啊！一般 七一20周年先使咗香港納税人6億多嚇，咁啊即係同一時間，今年大家知道財政預算案就削咗2億多，削我哋嘅公共醫療機構嘅資源咁樣。 但係佢政府原來咧將呢一個即係區議會一啲撥款咧係增加咗，隨即咧呢啲愛國團體咧亦都咧係增加即係加大咗佢呢個國慶嘅活動嘅申請嘅費用，由以往嘅30多萬咧去大幅提升到50多萬，咁當中嘅50多萬係有啲乜嘢嘅內容咧？即係除咗係話升旗啊，搞啲文藝晚會等等之外咧，最奇怪咧就搞 跳大媽舞嗰啲啊！ 咁啊，應該未有，不過就搞咗咧， 好難頂啊！ 不過佢搞咗6場嘅電影欣賞會， 電影欣賞會， 咁國慶同電影欣賞會係乜嘢咧？咁我哋都諗啊，係咪播呢、這個大國崛起啊，播呢個建黨偉業啊，又唔係喎，播一套都幾舊嘅片，08年嘅片《葉問一》。 葉問一， 葉問咧就已經播到第，誒應該電影咧已經去到第三集啦。葉問一咧2008年嘅， 你咪諗住本土啊，但香港製作咁樣。 當然我哋嘅講諗法就梗係，即係葉問啊，梗係打呢個外國人啊嘛，係咪？ 打咩咩打洋人，打日本鬼子咁樣 係。咁但係咧最好笑就係我哋其中有位我哋嘅議員同事咧就即係查到翻查到記錄就係葉問咧，原來咧其實同國民黨咧好有拉能，同國民黨一啲特務嘅機構咧係好有拉能。咁最後咧喺1949年前後啦，就嚟到香港避咗中共嘅。咁點解會播呢套戲咧？咁我哋都係揶揄一下之外咧，我哋就話喂，其實我哋唔覺得呢啲戲或者播電影同國慶有咩關係啊？ 必然關係。 咁你話星期咁，我都冇話可説啊。但係你話播國慶，而嗰啲片亦都好無厘頭嘅。包括有三套片嘅，其中頭先講葉問一啦，第二套片就係我來自紐約。同埋咧， 係啦， 同埋第三個咧就係啱啱忘記咗。咁嗰套咧第三套戲就比較本土一啲嘅，啊講緊一個好似係腦退化症嗰、那個嗰度電影啦。咁我哋就覺得其實播電影同國慶冇關係之外咧，我哋覺得其實佢原來仲有禮物俾啲參加者嘅 呢、這個先反而可能係重點。 呢度咧其實就話，其實係咪你攞緊啲禮物嘅資源錢去叫人嚟參加你活動，跟住從而咧製造歌舞升平嘅氣氛，又或者咧製造一個人流啊，大家都好擁護國家啦，要嚟參與活動啦，定係其實可能我哋喺社區都知，可能好多長者其實都係參與一啲文娛活動咧，其實都係可能想攞份禮物啦，或者攞份攞包面啊咁樣。其實我係覺得呢、這個都幾無謂，所以我哋咧就提出就我哋要求取消呢個項目啦， 剔除咗 剔除咗，係啦，咁佢總共係接近50万嘅申請，我哋就嗰六個電影欣賞會咧，大概係73,000+，咁我哋要求剔除，因為咧頭先我講到啦，會議個議程好冗長，當中建制派嘅議員咧走得就走，缺席嘅缺席，咁尋日嘅情況就係六個民主派對7建制派，但建制派其中一名議員咧就做主席兼。那個主席就叫黃碧嬌，咁咧佢就兼咧係嗰個國慶籌委會嘅副主席，有利益衝突，所以佢唔能夠去投票。喺6-6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就要求取消嗰個幾個項目啦。係 啊係啊， 咁對方梗係即係反對我哋個議案啦。咁6-6之下咧就唔能夠通過。咁好啦，咁我哋即刻舉手就話，我哋要如果你話用呢個同一個原則，因為唔過半數而唔通過嘅，我哋就要求整項撥款去。投票 是付諸表決， 付諸表決，因為如果是這樣呢，6-6的話整項都不會過。好，我們就即他們都即擔憂這件事啦。咁其中喺度僵持嘅時候，我自己做一個即係，我都會提出話，嗱，既然係咁，你唔想整個撥款拉到嘅話，咁唔該你我哋就提出，我哋再削多你一項嘅項目，咁你就識做啦，你俾我哋呢、這個削多一個項目嘅議案去過啦，咁當然佢哋咧就去用一啲拉布嘅方法講嘢啦。最搞笑就個主席咧，就係投已經開始投我哋嗰個票嗰個議案嘅時候咧，投咗贊成嘅請舉手，咁我哋舉手，跟住之後咧暫停一陣之後咧，等埋原來其中有一位建制派嘅議員， 係 喂大佬，我話你跟住我哋咁，我哋見到嗰位建制派議員一入嚟，咁我哋即刻起身走啦，喂。你玩緊呢、這個 即係以示抗議， 係啦、啊。你玩緊你平時玩緊一個人多蝦人少嘅即係制度啦。咁今日我哋可以咁講，用翻呢個制度攻擊翻佢呢樣嘢。咁但係咧，咁喂你，我哋要提出呢、這個即係拉到佢呢一個項目嘅時候，咁你又拉布拉到救人啦。咁我哋覺得冇意思，咁咪起身。因為咧，其實因為要有11人先能夠夠法定人數啦。我哋6離席嘅話咧，我哋就唔能夠再開會，咁我就冇離席到，點解咧？我就要舉手，我就要點人數， 即係促成嗰個流會有一個正規嘅一個處理。 我就舉手，我就主席要 記錄在案，令到琴日個會議唔可以繼續。 啦，要求點人數。咁當然民政處啊等等嘅人出嚟去講，叫誒翻入去啦。咁我哋話佢冇可能啦。你已經嗱，我已經俾下台階你建制派，我 cut 你幾個項目。阿爺大把錢，其實都唔爭咗嗰七萬幾蚊搞場電影欣賞會， 平時都已經係議會暴力㗎啦，多數即係蝦少數㗎啦。咁啊，連少少嘅修訂，希望咧係中間落墨都唔可以嘅話，就可能只係能夠拉到啦咁樣。同埋都突顯咗建制派平時就只係會話人哋係去拉布啊，阻礙議會嘅進程，但係實際當需要用到呢個作為一個嘅手段方法，係去阻礙一啲議案嘅通過或者表決嘅話咧，佢哋一樣係會用嘅。 跟住最搞笑咧一樣嘢，啱啱我就近呢一年裏面，我哋都會將一啲重要嘅區議會嘅會議咧，我哋就直播嘅。咁咧，我哋離席抗議嘅時候咧，就冇熄到部機， 冇熄到部機。 咁咧就收音嘅時候，勉強咧就收到佢哋哦，拉到咪拉到咯，咁啊留會咪留會咯。 哇，咁好樣衰， 即係嗱，好微弱嘅聲音。咁後屘佢哋有人喺度行過，發現到之後咧，發覺咦，喂，唔好話錄緊影喎，大佬。咁但係最終咧，我哋冇翻到入去，咁亦都有同事行入去同主席講，夠十五分鐘咯，即係打鐘夠十五分鐘就要處理呢個會議係要留會啦。嗱，當然我哋明白做最尾留咗會，可能我哋會再開特別會議。特別會議嘅話，對家肯定齊人啦，咁咪會過即係過呢、這個整個項目咧，就會過咗佢。我哋覺得這個抗爭咧係應該喺每分每秒或者唔同嘅角度、唔同嘅場合，我哋都要做，因為事實上係浪費公帑嘅，亦都即係同個主題我真係諗唔到有好大嘅關係。 雖然區議會就唔同立法會咁樣咧，有好多美光嘅聚焦啊、傳媒嘅報導啊，甚至乎冇得直播啊，即係少咗公眾嘅監督監察咁樣，係啲議員咧有時真係肆無忌憚，亦都係即係養慣咗懶人，有部分嘅建制派就好多時唔去開會。咁但係即係真係從公帑有效或者係即係符合公眾利益咁去使用嘅話咧，係需要即係延續呢啲議會上面嗰啲嘅即係一啲嘅處理啊、監督啊、抗爭啊咁。 雖然咧，我哋就冇一啲電視台啊或者一啲直播啦，但我哋就再做一個文化喺社區裏面咧，即係我哋而家喺大埔嚟講啦，有個大埔嘅群組 Facebook 嘅群組啦。往往都推到啲大埔區嘅小嘅新聞咧上到報嘅，咁我哋咧都將咧頭先我講到將議會嘅一啲重要嘅題目咧就即係直播開，即係直播俾人睇。咁其實咧往往都可能即係有幾千個瀏覽啊，咁都我覺得咧，起碼話俾嗰啲市民聽，其實議會裏面搞咗啲咩，亦都令到建制派咧即係唔夠膽好夾硬亂嚟啊，或者譬如佢哋講嘢都即係就住，因為點解咧？我哋會覺得喺一啲題目上面，佢喺議會裏面可能講一套，行到出議會外面又講另一套。 有些議員知道不是直播的議會，有時候肆無忌憚，以為關了他前面的麥克之後，黑眼瞓的又有，講粗口的又有，講鹹濕笑話的又有， 那我們就沒有。 所以未來日子裏面，如果議會即是十八區區議會其中一個改革方向，其實應該是要 televise， 即是要直播的議會，無論是大會或者事務委員會。有沒有人看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让这些代议士去声称是民选产生。现在如果从民主程度来讲，区议会是比立法会的民主程度更加高，让他们受到公众的监察的话，自己知道自己行为要向公众负责的话，他们议政的水平或者是就不会那么乱来。我也观察得到，其实过去多次如果社区上面有些重要的议题是有在公众席那里有市民是去旁听，传媒是去報道啊，有鏡頭影住嘅話咧，啲議員講嘢都唔同曬噶，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嚇，咁啊，所以 我哋希望帶動呢個氣氛或者呢、這個即係工作。 朋友，如果日後你哋要選區議員嗰陣時候，問嗰啲嘅候選人，你贊唔贊成議會應該係透過呢啲咁嘅改革方向啊？你愿唔願意透過即係直播議會嘅議事進行嗰陣時咧，即係作為一種即係改革嘅建議嘅一個方向啊，咁樣啊，係嚇。不過琴日仲有呢個大埔露鳥嗰個被食环处的收树工人， 康文处 康文处，但是昨天是食环处去的，你刚才说 应该这么说， 幾個議案，幾個程議程嘅。第一個就係食環處處長，第二個議程就係環保處處長，跟住就康文署嘅一啲代表嚟到講翻個斬樹嘅問題。 佢哋係咪道歉啊？正式 佢哋有一個道歉啦，但係咧就就住我哋都要求問責，問責就喂究竟係咪有冇職員有違反咗呢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咧？咁我哋都有問環保署究竟有冇人犯法咧？因為任何人干擾或者是侵害一些雀鳥野生動物包括雀鳥它的巢穴和鳥蛋其實都可能是違反這個法例的。但環保署就都避而不答了。 知不知道了、不正式去答到底有沒有人在今次的收樹斬樹裡面是違反香港現有法例。 還有康文署就說、我們有好像梁振英我們成立個專責委員會專責小組去調查一下但要調查到去到年底這樣、但其實這件事 我們覺得就、都挺簡單的收樹的人是得個車可能那個樹隊那四五個工作人員其實這個程序這個程序就是這班朋友去做的其實都很清楚就不是去到很大件事就不是一個很多很廣泛的範圍但就著這件事件我想我們都在議會裡面我們都會繼續的跟進的 剛剛那個星期二即是7月4日星期二就西貢區議會我所屬的議會就開會當日就有漁護處處長去到我們都跟漁護處的處長呢即促請他在未來日子我入埋議案亦都係請佢咧，即係話要加強宣傳而家現有保護野生動物嗰啲嘅條例嚇，即係無論係公眾，甚至乎咧係要橫向地其他行政部門，當然就係包括埋康文署聘請嗰啲嘅收樹工人啦，咁樣係佢哋都同我哋講話，佢哋都係做緊一個調查，咁但係就冇講到話要年底先至係去完成咁樣咯。 其實咧，我諗我都講多句，因為其實呢一個要求康文署嚟大埔區議會咧，其實我哋喺6月6號發生一個斬樹事件之後的兩日咧，我哋六個民主派的議員已經聯署要求區議會主席係盡快係開一個特別會議，講翻呢一單嘅事件，同埋要求康文署嚟解釋，咁同埋就即係當然要求問責啦。咁但係即係議會亦都係因為被建制派嘅把持，就話好多議員又唔得閒啊，呢樣嗰樣咧，咁就搞下咧，就去到尋日。7月6日的會議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咁 如果你話當時的傳媒呢我諗都肯定是全港無論電子傳媒定係文字傳媒咧，都好關注，亦都好多網民啦，或者係真係就算唔關心動物嘅一啲人士咧，都向我哋去查詢。其實呢件事一個可以咁講成為一個全港性嘅事件咯。 係啊，係啊，即係近呢幾年香港人嗰個保護動物嘅意識係提升。 同埋呢個係絕對係冇常識嘅表現，即係話咧樹上面咁多雀仔。咁多鳥巢，你啄第一支嘅時候，你話你唔知跌到落地已經有雀仔或者有鳥蛋喺度嘅時候，點解都仲可以繼續去斬呢度斬咗幾個鐘頭嘅樹咧？咁咁呢個當然佢解釋唔到嘅， 完全係保護動物嗰個意識喺度嘅，即係諗住即係 get the job done， 即係做完個斬樹嘅工咁啊，收工咁啊算咁樣嘅，呢啲係好差嘅一種做法嚟嘅係。好咁啊，啱啱禮拜三咧就林鄭新局啊，呢、這個新政上場嚇、即係唔係美國政府以前講嘅 New Deal， 而係話即係第五屆嘅特區政府咁咧就。即係立即係去到立法會嗰度啦，即係出席答問大會啦。而家林鄭就話希望咧，就即係做一啲嘅新嘅手法，話加強行政立法嘅關係。咁啊，思考緊會唔會日後每個月都可能抽時間就去到立法會嗰度做一個答問大會，就唔係好似過去嗰屆嘅特首啊梁振英，又或者支持曾蔭權咁係即係一年得四次嘅啫咁樣。你諗下，如果每個月都去嘅話，一年有12次，甚至乎再密啲嘅話咧，咁確實喺行政立法或者是立法機關是去因應香港的事態發展啊，時事的即是一個發展是有一個適時的一個提問的話仿效好像英國啊怎樣這個首相每個禮拜都有一個即 是 國會那裡接受質詢的話呢其實是一個好的發展來的、啊、再加上這個林鄭呢又即是即刻大灑金錢啦、就推出這個50億的教育基金 教育開支、 無論是幼兒啊中學啊大專教育啊這樣 包括埋副學士啊等等咧，有唔同嘅環節咧，都有即係持份者係受益嘅咁樣係嚇。咁呢個係咪即係重要咧？係咪即係預示咗嚟緊林鄭即係作為新任特首會有啲新嘅管治嘅手法？即係甚至乎係同梁振英區隔，又或者係想抹除咗佢喺特首選舉期間二月三月嗰陣時候梁振英2.0呢個形象咧？咁樣 係我自己睇咧，就係、是、可能係即係我唔用另一個詞啦，嗰、那個就可能核突啲，但我用蘿蔔同埋棍咯，即係話。一時間就俾啲甜頭你教育界、某啲界別，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如果教育界講教育啦嚇、教育嘅話就揾翻即係左校嘅校長啊，即係蔡若蓮咧就做可能做副局，咁、呢個情況其實對於整個教育界嚟講，我諗都唔嗱錢你話到咗位去做一啲嘅工作，可能爭取咗好耐，呢個可能係業界都開心，但係整個教育界喺未來嘅發展，如果有一個咁紅嘅人去做副局長，而我諗佢個政治取向都好清楚。錯啊嘅話咧，咁呢個其實對於所謂嘅問責係咪一個即係好嘅一個發展咧？咁同埋第二點咧就話，即係如果你即係林鄭啦，會用一啲嘅方法係逐個擊破，即係話教育界咁我咪審啲資源落你教育界咯。譬如話醫護界咁會唔會醫護界又攞啲，或者係其他界別都逐步逐步去分化民主派嘅成員咧？咁嗱。羅志剛入了、政府， 咁呢、這個其呢、這個唔係福福利， 係啦，勞福局， 勞福局，勞福局。 咁其實某程度上會唔會係利用佢嘅關係拉攏民主黨咧？咁、如果或者係譬如拉攏社福界咧，咁當然佢喺社福界裏邊亦都好受爭議啦嚇。咁但係呢、這個其實某程度上佢都係做緊啲咁嘅我又覺得係即係一種分化嘅工作咯。 我都睇到係林鄭月娥係一手硬一手軟。一方面即係推出50億嘅教育基金，另外一方面咧就即係繼續就話睇唔到有好多人嚇，即係呢個反對蔡若蓮咧係出任呢個教育局嘅副局長，但其實已經係超過5000多人係有一個嘅聯署啦。咁所以呢民間團體嚟而家再加碼，要話即係就要俾林鄭再睇清楚嗰個民意，或者特別係主流民意對呢個染紅嘅左校校長，即係做問責局嘅副局長呢個咁樣嘅處理係幾咁唔得民心。仲有林鄭仲即刻反口添，而家又唔係話要擱置呢個 TSA 同 BCA 啦，就話再檢討啦。咁呢度其實令到啲反對 TSA 同埋 BCA 嘅家長聯盟亦都係好興嘅。係， 我又覺得咁，即係我喺諗呢個問題嘅時候，有個忽發奇想，因為咧好多報道都講咧，就話喂，其實林鄭喺佢揀佢嘅班子，無論係局長、以至到副局長咧，其實佢嘅選擇咧都唔多，甚至係俾中聯辦咧所即係影響控制。啊！即係我呢個怪論啫，就會唔會佢出呢個口述？因為你嗱，佢講話唔夠人去反對，其實某程度上你即係叫啲人多啲去反對啦。哦、會唔會係咁咧？咁嗱，當然呢個就怪論一啲啦。不過就話即係我諗如果蔡若蓮做咗即係呢一個局長嘅話咧，我諗。我諗佢比曾德成咧，其實都係有呢個咁嘅即係叫做咁嘅爭議喺度咯。即係曾德成當然係即係當年係一個極紅嘅人士啦，係嘛？即係直情係我相信係共產黨員添啦。咁你話劉江華又當去當呢個副局，到而家 三正 加路到而家當局長咁樣。但是蔡若蓮在我所了解啦，喺譬如左校系統裏邊，喺呢個教聯會系統裏邊咧，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數一數二嘅人士嚟嘅。咁而佢嘅背景加埋佢本身即係嗰個即係咁嘅獨特性，係咪喺未來日子推國教啦？推或者等等嘅一啲即係主體，譬如話愛國教育思想等等，會係做一個好大嘅功夫咧。呢一個人選係即係好備受質疑咯。 咁啊，温和泛民喺民主派裏邊咧，即係都有唔同嘅處理。你見即係無論係林鄭係進場嗰陣時候，有部分嘅温和泛民就選擇起立，咁啊迎接佢啦，即係唔係好似對待梁振英咁全部坐低，作為一種表態，作為一種抗議。咁但係你話自決派又好啊，人民力量啊，社民連啊。 啦，離開咗公民黨嘅毛孟靜啊，劉小麗啊，姚松炎啊，姚松炎好似有企起身啊，呢啲係另外一種態度嘅嚇，甚至乎朱凱迪喺事後接受訪問就會覺得林鄭月娥喺星期三嗰個特首答問大會係唔合格添，得四十分嚇，但係同一時間咧，呢、這個專業議政啊莫乃光就會覺得佢合格同埋表現得唔錯添，咁樣係，咁林鄭亦都係喺佢未來施政有啲嘅方向，例如係即係話將呢個防賄條例一啲嘅條文納入係去規範特首，咁啊林鄭啊話即係可以值得研究啊，嚟緊話加強或者加多啲嘅次數去到立法會嗰度接受議員嘅質詢，都係梁繼昌係曾經有提過，咁所以確實而家咧係幾考驗民主派，即係一方面係咪要團結一致地去有一個統一嘅立場係去應對而家呢一個即係未知道點樣係向邊邊走嘅一個林鄭月娥，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都要提高警覺，因為快到下個禮拜一咧呢、這個林鄭月娥即係打開口牌啦，就話呢、這個即係極具挑戰性，將會打一場民意硬仗嘅一地兩檢就會即係推出嚇，咁啊好快就會就讓嚇、聲稱啊讓香港市民、讓公眾、讓政界咧就可以有整個嘅暑假咧係去做呢個嘅討論咁樣嘅，咁所以咧呢度大家真係要及實，我會覺得係一啲重要嘅關口，無論林鄭月娥如何處理，即係警權或者警方近呢幾年有部分即係我認為壞分子濫權嘅情況嚇，點樣去處理呢個 UGL 嚇嘅事件，點樣去處理一地兩檢，點樣去處理23條立法同埋呢個嘅重啟政改嘅話咧，反而就係關鍵嘅嚇，即係去呢啲係一啲 benchmark， 係一啲好重要嘅量度，而唔係平時咧即係除咗係政治公關之餘嘅話咧，係一啲即係較為平鋪直敍係去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一啲嘅行政措施啦。 我相信即係頭先啊 Gary 你數嗰幾樣咧，我諗係對於香港未來嘅無論政治啦、經濟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對於本土嘅價值咧，都係好大嘅影響，即係絕對唔能夠以即係頭先我講啊嗰嚿蘿蔔就嗰50亿。嘅教育基金嘅開支，事實上嗰啲教育嘅改善嘅措施咧，其實業界都爭取咗好多年，幼稚園嘅呢個老師嘅薪金嘅即係當時嗰陣叫納入一個薪級表啦，或者係即係每班嘅中小學嘅班師比例啦，呢啲其實都唔係新嘢。 係啊， 嗱，其實如果你話啲冇新，不過只係回應業界多年嘅訴求。但係如果用咗呢啲咁嘅分化手段，令到喺香港，譬如講緊一地兩檢嘅。講緊係真係香港嘅管治權，會唔會大陸嘅公安、大陸嘅執法單位喺香港度逮捕人，抌咗落去地下之後運咗翻大陸咧？咁嗱，呢啲其實完全係我哋要擔心、要關注嘅事項，即係唔係講緊幾廿億嘅問題，呢個係講緊我哋自己嘅即係主權。 所以反而我就唔覺得林鄭月娥喺星期三嘅答問大會係表現得好嘅，我反而覺得即係我係有唔滿意嘅地方嘅。嗱，譬如佢答朱凱迪涉及呢個官商鄉黑嘅橫州事件，其實係好不屑嘅，佢話睇唔到，或者佢會再交俾呢個發展局局長係去處理。咁啊，朱凱迪要求佢落區，佢亦都冇正面嘅回應。佢點樣答啊？羅冠聰關於即係警方濫權咧，過去呢幾個重要嘅日子啊，過去嗰個禮拜，又或者係有啲嘅聲稱愛國分子愛字頭，但係其實係行使緊暴力啊，喺社團啊，一睇落已經挑龍挑鳳黑社會咁樣，係走去衝一啲外國記者啊。林鄭是冇正面去答，佢只係話佢睇唔到。喂，呢個好離譜啊！我覺得係嚇，佢即係變相如果係縱容。不過而家事態都仲有啲發展嘅，我哋即係收到消息，應該係琴日啊。琴日係有將有兩個逮捕咗兩個人，係嗰陣時應該係有去即係喺社民連嘅總部地下嗰度咧，話有十幾廿個人咧，就即係去搶下古思嘅棺材，仲整爛咗佢，好似話即係好似話即係拘捕咗兩個人。咁所以咧，我哋要觀察住呢、這個。是很重要量度林鄭月娥是否繼續延續梁振英那種撕裂社會，或者利用這些愛字頭，利用一些社團是協助施政，又或者是就算不要說協助，而是說你包庇，又或者縱容，又或者變相鼓勵這些這樣的有社團背景的人士是去干預香港的政治運作的。 在過日子六八九就用了很多這些，或者不要說他用，不知道哪裡走出來，即係 是令到個社會咧係撕裂，或者令到咧係一啲原本應該係和平嘅示威都變咗係即係互相對罵，甚至攻擊，甚至係即係有暴力嘅行為。呢、這個其實往喺過去幾十年嘅香港示威嘅歷史裏邊咧，其實絕即係絕絕無僅有嘅。但係喺呢三幾年咧，係完全嘅湧現咗出嚟。點解會咁咧？或者係喺邊一個係始作俑者咧？我諗即係從打從啊呢、這個劉夢紅講啊小桃園嘅事件， 小桃園事件 啊，即係已經係一個矛頭，或者當時即係應該係落到去元朗嗰邊，梁振英落到元朗嗰邊俾即係一啲鄉親或者甚至有背景嘅鄉親咧，係兇啲示威者啊咁樣。其實已經即係有呢個端倪出嚟，更進一步就即係往後即係早幾日嘅事件啦咁樣。我相信警方如果你話你係專業，你係你嘅獨立嘅話咧，咁我諗呢啲咁嘅好明顯影到嘅罪行啦，亦都有人受傷或者有財物損毀嘅一啲情一啲嘅罪行嘅發生嘅話咧，係必須要咧係要去嚴懲咯。 係啊係啊，好咁我哋咧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今日。即係差唔多洗曬版嘅一個遼寧號嚟到香港。